嘴唇贴在你的脸上，提醒你这不再是好梦一场。女人擅长用亲吻代替包袱，舌尖牵引着幸福误入歧途。你的手指放在我的唇上，从心到身体全是你专一的温床。女人香，为你香，为你我化着淡淡的妆，朝朝暮暮铭心刻骨，只企图你为我一个人狂。女人香，为你香，为你我温柔地放弃抵抗，清清楚楚愿赌服输，只企图一辈子做你枕畔唯一的香。你的手指放在我的唇上，让我闻到那一袭烟草的香。一个女人遇见了她的男人，从心到身体全是你专一的温床。女人香，为你香，为你我化着淡淡的妆，朝朝暮暮铭心刻骨，只企图你为我一个人狂。女人香，为你香，为你我温柔地放弃抵抗，清清楚楚愿赌服输，只企图一辈子做你枕畔。